关心诗人自己的诗句便足矣，因为在接着的诗行中，荷尔德林首先真正追问的只是尺度，此尺度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这种神性。第29行开始做这种追问：神莫测而不可知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倘若神是不可知的，它作为不可知的东西，如何能成为尺度呢？但是，我们这里要聆听和牢记的是，神之为神，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不可知的。而且作为这种不可知的东西，神恰恰是诗人的尺度。因此，使荷尔德林大感震惊的还有这样一个激烈的问题：那在本质上保持不可知的东西，如何能成为尺度呢？因为人借以度量自身的这种东西，无论如何都必须公布出自己，都必须显现出来。而如果它显现出来了，那它就是可知的。可神是不可知的，却又是尺度。不仅如此，而且保持不可知的神，也必须通过显示自身为他所示的神，而作为始终不可知的持存者显现出来。不光神本身是神秘的，神之显明也是神秘的。因此之故，诗人随即提出下一个问题：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荷尔德林答曰：我宁愿信奉后者。于是我们现在要问，诗人为何愿作此猜断呢？接着的诗句给出了答案，诗句简明扼要：神本是人的尺度。人之度量的尺度是什么？是神？不是。是天空？不是。是天空的显明？也不是。此尺度在于保持不可知的神作为神如何通过天空而显明的方式。神通过天空的显现乃在于一种揭露，它让我们看到自行遮蔽的东西，但这并不是由于它力求把遮蔽者从其遮蔽状态中撕扯出来，而只是由于它守护着在其自行遮蔽中的遮蔽者。所以不可知的神作为不可知的东西通过天空之显明而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对于终有一死的人的通常观念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奇怪的尺度。对于无所不晓的陈腐的日常意见来说，它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日常的观念和意见往往声称自己就是一切思想和反思的准则。这个对通常的观念来说特别的，也对一切纯粹科学的观念来说奇怪的尺度，绝不是一根灼灼在握的尺棍。不过，只要我们不是用双手去抓握，而是受那种与这里所采取的尺度相应的姿态的引导，这个奇怪的尺度实际上就比尺棍更容易掌握。这是在一种采取中发生的，这种采取绝不是夺取自在的尺度，而是在保持倾听的专心觉知中取得尺度。然而，为什么这种在我们今人看来如此怪异的尺度被允诺给人，并且通过作诗采取尺度而向人公布出来了呢？这是因为唯有这种尺度测定着人之本质。因为人是通过贯通在大地上与在天空下而栖居的。这一在某上与在某下是共属一体的，它们的交合乃是贯通。只要人作为尘世的人而存在，他就时时穿行于这种贯通。在一个残篇中，荷尔德林说：亲爱的，永远的，大地运行，天空持守。因为人在经受维度之际存在，所以人之本质始终必须得到测度，为此就需要一个尺度，它同时一体的观摄整个维度，洞察这一尺度，把它当作尺度来加以测定，并且把它当作尺度来加以采取。这对诗人来说就意味着作诗。作诗就是这种采取尺度，而且是为人之栖居而采取尺度。 所以紧接着神本是人的尺度一句在诗中有了这样几行，充满牢记但人失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现在我们知道了荷尔德林所说的失意吗？既知道又不知道。说知道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指示，知道要在何种角度上去思考作诗，也既要把作诗当作一种别具一格的度量来思考。说不知道是因为作为对那个奇怪尺度的测定，作诗变得愈加神秘兮兮了。所以要是我们准备在诗的本质领域逗留一番，作诗就势必还是神秘兮兮的。不过当荷尔德林把作诗思考为一种度量时，那确实是令我们诧异的。只要我们仅仅在我们常见的意义上来看度量，那么此种诧异就是有理由的。在我们常见的意义上，借助于已知的东西，即标尺和尺码，某个未知之物被检测而成为可知的，并从而被限定在一个随时一目了然的数目和秩序之中。这种度量可以随所用的仪器的种类发生变化，但谁能担保这种常见的度量方式已经切中度量的本质了呢？难道就因为它是常见的吗？当我们听到尺度一词，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数字，并把尺度和数字两者看作某种数量上的东西。可是尺度之本质与数字的本质一样，并不是一种量。诚然，我们能用数字计算，但并非用数字的本质来计算。如果说荷尔德林洞察到作为一种度量的作诗，并且首要的把诗本身当作采取尺度来贯彻，那么为了对作诗进行思考，我们就必须一再来思索在作诗中被采取的尺度。我们就必须关注这种采取的方式，这种采取并不依赖某种抓取，根本就不在于某种把捉，而在于让那种已被分配的东西到来。作诗的尺度是什么呢？是神性。也就是神吗？谁是神呢？也许对人来说，这个问题太难了，也过于突兀了。因此，让我们先问问关于神可说些什么。让我们首先只问，什么是神？好在有几行荷尔德林的诗句保存了下来，这几行诗对我们大有注意。在事实上和时间上看，这几行诗属于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一诗的范围。这几行诗如下：什么是神？不知道，但它的丰富特性就是它的天空的面貌。因为闪电是神的愤怒，某物愈是不可见，就愈是归于疏逸者。对神来说，疏逸的东西即天空的景象，却是人所熟悉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天空间的一切，因而也就是在天空下大地上的万物。这一切闪烁和开放，冥想和喷香，上升和到来，但也消逝和没落，也哀鸣和沉默，也苍白和暗淡。那不可知者归于这一切为人所熟悉而为神所疏逸的东西，才得以在其中作为不可知者而受到保护。但是诗人召唤着天空景象的所有光辉及其运行轨道和气流的一切声响，把这一切召唤入歌唱词语之中，并使所召唤的东西在其中闪光和冥想。不过诗人之为诗人，并不是要描写天空和大地的单纯显现，诗人在天空景象中召唤那个东西，后者在自行揭露中恰恰让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是让它作为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在种种熟悉的现象中，诗人召唤那种疏逸的东西，不可见者为了保持其不可知 而归于这种书意的东西。唯当诗人采取尺度之计，他才作诗。盖由于诗人如此这般道说着天空之景象，即诗人顺应作为书意者的天空之现象，也就是不可知的神归于其中的那个书意者。我们所常见的表示某物之景象